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16美元，卖出1840.3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下跌0.1。呢一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呢样好味喎，呢样又想食。 榴莲，识得养生咧，就要学懂慢食同选择优质食材。本地农夫用心种植蔬菜，同渔夫好有心机养殖鱼类，都好值得支持噶。 桂林，你讲得啱，咁你一定有听住《开心日报》好介绍啦。 梗有啦，星期二有本地渔农 fact check 解开蔬菜鱼类嘅迷思。 星期三有本地渔农逐个粥，农民渔民用心故事有得听。 大家仲可以登上www.farmfesthk.com 浏览更多资料噶。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人的眼角膜一共有五层细胞，面层表皮磨损一般很快可以复原，但是如果受病毒又或者细菌感染，可能会变成角膜溃疡。想知道怎样预防角膜溃疡，请留意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 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大家好啊！今日林佩里咧喺度同大家讲分手。同我一齐嘅有嘉宾啊 ，CM 陈泽铭。喂，你好啊 ，CM。 你好，林佩里。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我今日揾你讲分手啊？ 我根本就喺度成日喺度疑惑紧，点解要揾我讲分手咧？你觉得我好有经验？ 我觉得你好有分手经验。但系呢个唔系原因。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做完今天之后就暂别广东广西。咁啊，话暂别呢就因为去到年纪知道就永不说永不。 哎，咁大件事啊，原来。 是好小事啊，这个合久必分嘛。咁呢个令我有个灵感呢就是从分手嘅睇世界。讲下呢个世界嘅种种嘅分手。一般人讲分手嘅好多时呢就諗到嘅就係男女关系嘅结束。咁但係其实分手嘅远远唔止係呢样嘢。商业世界嘅分手离职呢係一个好有趣嘅话题。仲有呢就係政治世界嘅分手。咁你睇下从呢个脱欧到呢个特朗普赖死唔走啦。呢全部都系分手嚟嘅。 冇错、 啊、不过我哋今日咧由第一节咧先讲你最熟悉嘅分手先啦 ，C M。 即系边种啊？ 就系离婚，男女关系嘅结束。 好好，冇问题。 好有趣嘅，其实久唔久，因为其实呢个分手嘅可以话系现实生活嘅一部分。咁啊，身边咧都好多人咧系做分手嘅嘢，即系无论系一段关系结束啊、男女关系啊，或者系离开间公司啊、离开香港都有。咁啊，好多时咧人啊有个好奇心噶嘛，咁咧就啲朋友咧就一定会问啊，边个点解要分手嘅？点解要离开嗰间公司咧？点解要离开香港咧？我就从来咧，我个答案都系咁嘅，就系、是、咧，其实唔好问人点解分手啊，应该问嘅咧就系、是。点解又可以噶喺埋一齐咁耐？ 嗯， 先讲婚姻先啦。婚姻就系嘅，婚姻咧，即系一对夫妇离婚咧，其实唔系出奇嘅事。出奇嘅事咧就系点解咧可以喺埋一齐咁耐？ 因為其實結婚呢樣嘢咧，雖然係一個咁普遍嘅社會制度啦，但係其實幾違反人性嘅，你覺唔覺得先？ 嗱，我哋今晚就唔係講一夫一妻制啦，咁一夫一妻制咧， 婚姻 本身都係有一啲唔係好生理上好合乎動物世界嘅一個原則。不過我哋揾一晚先再講嗰樣嘢，有機會。不過即係我又想即係我啲職業病啦，講翻我哋法律觀點先。即係譬如婚姻離婚，咁喺法律上係點解咧？咁佢有個要求嘅。個法庭咧就係話你個婚姻咧已經係破裂至無法挽救。嗱，呢個係一個大前提。英文就叫 irretrievably break down。即係已經係冇辦法挽救㗎啦，咁先正係一個離婚嘅理據嚟嘅。咁但係點樣可以達至到呢一個無法挽救呢？咁佢有幾種情況嘅，即係譬如你通奸啊，或者一啲非常之唔合理嘅行為啊，又或者你有分居咗好耐啊，又或者你遺棄咗你嘅伴侶啊，嗱呢幾個理由咧就可以引致一個婚姻咧已經破裂至到無法挽救。嗱呢個就係我哋法律上面嗰個嘅要求。 但是很有趣的，司一你们法律界呢表面上呢就是理性主义者来的。不也都是讲证据讲科学讲逻辑。但是呢你从你正话所讲的东西可以发现呢，其实法律界呢从事法律的人呢很多时呢都是理想主义者来的。即是说譬如你正话所讲的东西呢 irretrievably breakdown 咁呢，无法挽救咁呢，但是个现实呢就是其实好多婚姻呢你话佢无法挽救，倒不如话呢唔想挽救。 嗯。 即是譬如呢又有一个名词呢，就是讲话关于夫妇呢佢哋好多时间需要离婚，就因为佢哋有啲所谓叫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是。 无法协调嘅分歧。 冇错。 咁其实所谓无法嘅意思呢讲緊两个人㗎嘛。好多时就事在人为嘅啫。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那个意志，有没有那个决心去做那件事嘛。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只是离婚，一段男女关系结束很多时候就是心淡。 是。是。对我来讲你讲得很啱，林佩莉。即是问分手其实就要问为什么就在一起先，是不是为什么有了一起才有得分手的嘛。那两个人在一起呢，即是人始终是一个群居的动物，我们是需要有个伴侣的。那有个伴侣在这里很简单，大家可以大家有進步啦，大家去互補不足啦。喺一個好親密嘅關係嘅時候咧，我哋將我哋自己啲最弱嘅地方嘅脆弱嘅地方係俾曬對方睇嘅。咁其實咧係 唔俾都唔得，特別係香港咁細，你想唔俾都唔得，係 香港特別環境添啦，係咪？嗱，你俾曬對方之後，所以如果突然間真係要分手嘅話，哇！那個衝擊呢是非常之大的，即是不單止對你心理上生理上其實那個影響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呢就這個即是談分手就必須要談為什麼在一起先。 先不如講下那個離婚的眾生相啊。其實很多時呢離婚其實都是一個幾戲劇性啊，或者是幾重要的一刻來的。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转捩点。又或者去到那个地步呢，很多时候你会流露你的真性情真面目。即是英文是一个 true colors。你在律师楼呢其实是不是见过很多这类的离婚的众生相，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我自己呢就近这几十年都少做离婚。我最初出道咧就有做一啲離婚嘅，但我自己唔開心，因為即係我自己工作上， 喂，你要抽離先得喎， 係啊，就唔好得，我就係唔好得，咁所以咧就因為作為律師啦，法律工作者咧，即係你除咗解決你法律上嘅疑難咧，其實我發覺好多時咧，你其實係一個心理輔導家嚟嘅，因為即係特別係離婚嘅案件啦，咁男女雙方揾你都好啦。你其實佢係同你訴苦嘅，即係其實佢係即係經過緊係心理嘅掙扎，係唔係真係離到咧？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啦。其實係咪真係 irretrievably broken down 咧？係咪已經真係冇得挽回咧？其實佢未必一定好肯定嘅，其實佢係喺度試探緊嘅。咁所以嗰個經歷咧，就對我嚟講自己就未必太適合咯。咁但係見嗰啲咩好慘嘅情況，最慘啲當然係除咗夫妻雙方，仲有仔女啦。咁呢個就牽涉咗第三者咧，始終細路仔咧係一個大嘅因素嚟嘅。你同唔同意啊？ 我就覺得咁樣嘅，亦都有好多心理學家都講過呢個問題嘅，就係仔女啊，當然係好受父母影響啦。其實咧，特別係比較年幼嘅仔女咧，可以話咧影響佢哋最大嘅就係父母。咁但係咧，如果個父母嘅相處出咗問題啊，有陣時咧或者係長期冷戰也好，或者咧根本咧就係水火不容嘅都好。如果細路仔喺個咁嘅環境底下成長啊，係差過離婚，差過父母嘅決定離婚。嗯，如果父母決定離婚，當然睇佢點樣處理啦。咁但係而家父母決定離婚咧，起碼佢係離開咗嗰個呢一個咁大壓力、咁充滿咧火藥味、咁充滿仇恨啊、猜疑啊、不屑啊嘅環境底下長大。其實仔女最需要嘅就係愛，但係咁嘅環境底下，如果父母成日都諗住係想離婚，只不過因為種種因素唔離婚嘅話咧，點會有愛嘅環境啫？如果你父母咧決定離婚咧，起碼對於細路仔嚟講，佢展示咗咩咧？就係有問題要解決。 嗯，即系我最同意嗰样嘢啊，林佩莉你讲到咧，就因为特别系小朋友啦，佢其实对呢个世界系充满善意嘅。咁所以佢係需要愛啦，頭先講到喺個咁嘅環境。但係如果嗰個婚姻係咁勉強喺埋一齊嘅，為咗個細路仔喺埋一齊嘅，咁嗰個愛嗰個程度係好少嘅，而係充滿咗好多衝突嘅。咁所以對個小朋友嘅成績絕對唔係好事。咁但係我反而想講頭先一開始講點解要喺埋一齊啦。咁對雙方當然係有好處，當然大家覺得係好，佢就先會喺埋一齊啦。我頭先提到話心理上大家可以互相。補足啦，在生理上也可以互相滿足啦，在經濟上也大家可以扶持啦，其實很多原因在一起的，但是是不是要跟這個人在一起呢？這個就是重點了。 是個對象好緊要，同埋咧，C 一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就是有好多人咧唔離婚咧，就是、因為承擔唔到個離婚嘅後果。同埋我諗好多人咧，最初揾你話傾離婚嗰陣時咧，其實佢唔知道咧，其實真係離婚牽涉到啲乜嘢嘅。即係嗰個後果係點樣？即係譬如牽涉到財政方面啦，牽涉到赡养费啦，或者要分家產啦，諸如此類啦。我諗其實香港人對呢方面嘅唔係好有認識嘅啫，係咪？ 特別年青人啦，結婚嘅時候咧，其實就唔興諗咁多嘅計劃嘅。喺外國有一樣嘢好興咧，就叫婚前協議書，可能都有聽過啦。所以 prenuptial agreement。其實即係幾香即係中國人咧較為保守啲傳統啲嘅感覺就係、是、我哋咁愛雙方，點解要一早講定？如果我哋分手之後個財產要點樣分咧？ 幾煞風景啊！嗬， 係咯， 喺你最熱戀之中嘅時候，整個婚前協議書嚟， 唔係有冇搞錯？ 但我接受到，有啲人接受到，除非你係 Tom Cruise 咯。 在外國其實是挺普遍的，即美國是特別普遍，當然在法律上有些原因的，因為在英式制度呢，就美國是先進很多的在這方面，英式即是香港都是跟英式，英國呢其實十幾年前一直都是不承認這些婚前協議書的，即他覺得是有少少違反道德標準的，所以呢法律上 這麼虛偽啊， 是的美國就一早已經承認了，但是英國呢大約在十年前亦都改了例的了，就開始承認這一類這的協議書，就不會說完全沒有效的，所以香港現在呢基本上都是承認的了，所以呢就多了的，事實上是多了我的經驗是多了人談這件事的，但是始終是大煞風景的，但是呢、我剛才講了我們很理性的，我們法律工作者我是建議的，其實我真的建議人家去想清楚、或者真的簽一份這樣的協議書呢，就不用以後呢可能有些很無窮無盡的訴訟，如果大家真的最後分手的話、所以有它的存在價值的這些婚前協議書、 但如果不承認不你自己是不是一男一女婚前是不是有个咁嘅协议啊？就是那两个人的事啊。但是如果个政府啊，因为呢样嘢煞风景啊，或甚至话佢不道德啊，呢个就非常伪善，非常伪善同埋幼稚。我觉得点解呢？其实嗰个婚姻嘅本质系乜嘢呢？婚姻个本质有好多嘢嘅，当然有嗰个互相需要啊，亦都有所谓爱嘅成分嘅存在。但系无可否认啊，婚姻嘅本质一定有一个嘅所谓交易的成分喺度， 即係所謂個 transactional 嘅 nature 喺度、 嗯。 交易喺邊度呢，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唔排斥愛嘅，只不過呢係包含喺我哋所謂嘅愛裏面。即係話呢，其實個男人睇中個女人啲乜嘢，女人睇中個男人啲乜嘢，而大家基於有咁嘅條件，有個咁嘅供求嘅喺埋一齊，仲要決定結婚先。咁、啊、即係其實係有一個呢，即係所謂一個有個 transaction 嘅嘢喺度，即係交換嘅嘢喺度。咁、啊、呢、这個係一個好自然嘅事嚟㗎。亦都如果任何人話拒絕承認婚姻係有一個咁嘅交易嘅成分喺度嘅話呢，其實我諗係冇睇清楚婚姻係啲乜嘢囉。咁、啊、所以既然有個其實個法律亦都係承認咗呢樣嘢㗎。即係否則點會話你事後一方要俾赡养费啊等等咁嘅嘢咧？係嘛？即係呢個成個經濟都承認咗呢樣嘢㗎。嗯， 係我諗呢個咧就我希望我啲女性朋友冇聽緊呢個節目啦。 聽都唔緊要嘅，呢個開明嘅社會，大家可以表達意見嘅。 我當然其實 喂，但係都唔好睇到啲女性啊，淨係嘅浪漫到嘅唔理現實喎、啊。其实好多每一次嘅结婚也好，甚至系拍拖都好嘅，好多现实考虑喺度噶。 系，我记得我曾经即系又系同一个女性朋友讨论呢个问题啦。即系我话你选择伴侣嘅时候咧，你会有一扎 criteria 嘅，即系会你会列出一系列嘅特性啊。呢、嗯、一类嘅男性咧，我系喜欢。 系啊，要 相反唔一样啦。即系男性亦都会列出啊，我中意靓嘅女仔，要有长头发嘅，点点点个特质系温顺嘅。大家都會列出嚟噶，咁我話你如果列出女方嚟講啦嚇，列出個男性佢個身家有幾多錢係一個特性，點解唔可以咧？佢靚仔係一個特性，佢高係一個特性，有錢都可以係一個特性，咁點解要有分高低咧？ 問你考慮佢有冇樓呢個已經係啦，係 啦， 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嚟噶嘛， 有冇樓有冇車？ 係啊，佢家庭背景啊等等好多嘢全部都係噶。即只不過你將呢啲嘢嘅用個心理學嘅名詞所謂嘅，你內化咗，你唔需要話下下咧，真係嗰啲滿筆記簿出嚟啦，或者將佢打入個手提電話裏面，只不過呢啲全部喺你個腦裏面咁解啫嘛。所以話每一個人拍拖嘅時候嘅個心裏面都有一個算盤，就係咁意思啫嘛。當然啦，而家就唔會用算盤啦，而家咩電子化啦。另一樣嘢嘅，先我想傾下嘅就係、是未必一定離婚嘅，有時佢未結婚咧，男女更加容易分手啊嘛。咁但係如果你睇新聞咧，或者你從個法律嘅角度去睇咧，就係其實好多時咧，分手咧，就會有我哋睇到好多嘅血案咧，原因都係因為通常都係個男方接受唔到個分手。啊、即係用英文講咧，即係用呢類咁嘅案件，呢類咁嘅罪案咧，佢就講得比較浪漫啲嘅。叫 crimes of passion， 哦， 真系因为激情而犯嘅案件，咁呢个当然系美化咗啦。但系背后个心理咧，其实不难理解嘅就系、是，当你个女朋友提出分手嘅时候咧，或者咧喺一段男女关系里边咧，是第一方提出分手咧，佢难接受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唔系对你某一方面嘅否定，而系对你成个人嘅全盘否定啊。 嗯， 即系当一个人。俾另一個人全盤否定，呢、這個仲唔係一個普通嘅人喎？呢、這個咧係曾經同你有個親密嘅關係嘅人，即係話咧呢個人對你有相當深刻嘅認識嘅。佢既然對你有咁深刻嘅認識，而最後決定咧離棄你啊，同你分手，咁呢個俾人咁樣否定法咧，其實係一個咧都幾徹底、幾根本嘅否定嘅，對好多人嚟講。 系啊，呢、這个就回应翻我之前讲，因为你同你嘅亲密伴侣咧，你系将你个弱点最脆弱嘅地方，你暴露咗俾佢睇， 系啊， 即系你揭咗底牌俾佢睇嘅，而嗰个人知你底牌嘅人咧，决定全盘离弃你，全面去否定你嘅存在，哇，嗰、那个伤害系大到咧，即系。所謂愛之深恨之切，即係中文嘅講法，其實都係有道理嘅，因為你真係太付出太多俾呢個人，所以佢分手嘅時候，你受到嘅傷害亦都係相應地係大好多嘅。 但係我哋而家唔係合理化緊嗰種所謂嘅激情嘅罪案，而係咧特別容易犯罪、接受唔到嗰樣嘢係啲咩人咧？就係、是、佢本身嗰、那個唔單止係冇自信啊，本身嗰個所謂嘅自我意識啊薄弱嘅人。佢將成個自己嗰個咁嘅身份、自我嘅形象咧，都建立喺嗰段關係，同埋咧嗰個伴侶嘅嘅愛或者係咪接受佢嗰方面。所以如果嗰樣嘢冇咗咧，佢成個人咧就崩潰啦。 我有聽過有個講法咧，即係話戀愛咧，即係同吸毒一樣嘅，其實同吸毒好類似嘅。咁所以如果你一個有咗毒癮嘅人咧，你突然間唔俾佢吸毒嘅話咧，其實佢生理上咧，其實係即係好似上咗癮咁咧，嗰個反差係好大嘅。咁所以亦都引證咗我哋頭先講過一點啦，即係如果係真係熱戀當中突然間冇咗呢一個關係嘅話咧，突然間失戀啦嚇，所謂。可以是失去理智的、而好像去戒除毒癮一样那么难的其实。 但是呢其实也都对很多人来讲分手呢是一个解脱。即是一个重新开始或者是解除了束缚。即係呢個當然就係要視乎嗰、那個，我諗係個親密關係啦，嗰、那個本身嗰樣嘢。即係好多時間親密關係啦，所謂親密嘅意思啦，或多或少都牽涉到一啲佔有欲。其實甚至可以話咧，最親密嘅關係咧，其實就係咧係最大佔有欲嘅。甚至咧，如果你講婚姻咧，我講完之後又好多人會鬧我嘅啫。婚姻根本咧就係將容許你去佔有一個人，將佔有一個人呢樣嘢咧。合法化、合理化嘅一樣嘢。 我都細個都有睇亦舒嘅小説啦。咁就即係當然佢都好美化咗好多嘢嘅。即係又譬如如果你真係愛嗰個人咧，你應該希望嗰個人咧係真係有真正嘅幸福。咁所以你應該佢分咗手，你應該祝福佢揾到第二個。但係現實往往就唔係咁嘅，即係係自私嘅，戀愛係自私嘅。是你要去正如林佩你讲是占有对方的其实不是一个无私的奉献来的即是相对于父母亲啊或者手足之情啊那些亲情呢是很不同的即是男女关系那个是一个占有是自私是 selfish 的那所以我都挺同意刚才那个分析 其实你一夫一妻制就是这样意思而已啊、你唯一你可以合法拥有对方的身体的就是你的配偶嘛这个其实是法律来的了已经 是。 但如果你跳出法律去看那样东西其实这个就是占有欲而已。 对 我同意啊这一点。所以即我正如我之前讲即 我都不在这个节目到即讲生理学上这个一夫一妻制、合不合乎这个、我们 mammals, 所谓哺乳类动物那个evolution, 即是那个理性。但是始终我们有我们的道德框架我不是说应该要一夫多妻制才对我绝对不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有我们这么多年的传统不过很有趣地中国其实一路都是行一夫多妻制的直至到清朝以后才是好即是近这一百年。 我们听着歌先CM，然后下一集我们听下商业社会里面的分手。这首歌是有一种勇气叫放弃叮当的 有好多事情不需要证明就想怎么去证明我爱你如果错过一时就会错过了一生是否该更诚实地面对感情以为时间能溶解你的心固执地相信有一天你终会清醒却怎么贴近都只能一个人前进也许放开才能抓得更紧我想我是真的可以放弃爱你的任性我可以体谅你的决定我可以接受我的宿命我想我是真的爱你再痛也会真心的祝福你爱一个人需要勇气听说过有一种勇气就叫做放弃以为时间能溶解你的心相信 信有一天你终会清醒，却怎么贴近都只能一个人前进。 强检，身处东法大厦 A、B 同 D 座超过两个钟的人士，需要在今个月29日前接受强制检测。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499点，跌4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5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09。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9，人民币6.488，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3.06美元，卖出184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华中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风，听朝转吹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最新失业率创16年嚟嘅新高嘅失业援助金，政府就讲咗话唔做啦，因为涉及好多公帑。劳工界立法会议员陆仲雄。 失业支援是必须要做，政府真的不拖不水，俾人嘅感觉上就好似，帮紧你，帮紧你，大家真的好灰心。 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 失业仲援俾我哋嘅，我哋都支持。喺个疫情度，因为啲人其实想揾工都揾唔到，政府都要快同埋要帮人哋谂。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如果已递交2021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26日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透过法律去规范企业的反竞争行为，从而达至维护市场竞争的目标。竞争法在美国和欧盟之间称为反托拉斯法，而在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就称为反垄断法，在台湾叫做公平交易法，而在英国和澳洲就称之为交易行为法。最早的竞争法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50年左右制定法例保障粮食贸易，如果有商人直接或者故意阻碍粮食供应船只运送粮食，都会被重罚。近年美国和欧盟政府都开始追查一些富可敌国的跨国科技企业，例如 Microsoft、 Facebook、 Google、 Amazon 等，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旺，令到这些企业以几何级数膨胀之外，从中亦都不断收购竞争者，出现垄断市场的迹象。以往这些反垄断控诉多数只是罚款了事，或者要求企业遵守一些反竞争的条款，就算将罚款大幅调升，金钱上的惩罚似乎对这些公司是微不足道， 於是開始有聲音要求這些跨國企業，如果有違反競爭行為，就需要將公司拆骨，令到它在市場的威脅性減低。其實內地亦都有很多富可敵國的科技公司，連中國政府亦都開始認真地研究反競爭行為。早前中國市場監管總局根據舉報，依法將阿里巴巴集團的二選一壟斷行為立案調查。所謂二選一，即是網上購物平台要求商戶如果要在他們的平台上作交易，就不可以在其他網上平台開業。阿里巴巴就說，二選一是他們一貫的市場策略，屬於正常市場行為。不過有報道說，在反壟斷的背後，每個國家政府都有不同的考量，因為那些富有的跨國企業穿梭於互聯網中，實在是越來越難監管。無論是反壟斷法或者是私隱條例，違規罰款越來越接近天文數字，目的是希望收取阻嚇作用之餘，亦都可以令政府可以從罰款中收取可觀的收益。不過無論點，大企業壟斷不再存在，市場才可以在公平的環境下繼續運作。藍地球，方寶橋撰稿。 色無限 FM 92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 無限知識。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返嚟第二節廣東廣西啊，林佩你今日同嘉賓啊 CM 陳澤銘啊一齊講分手。咁啊，大家都習慣咗噶啦，就係十一點開始啦。廣東廣西除咗第一台播之外咧，就會聯播嘅。咁所以第二台、第五台同普通話台嘅聽眾都收聽到噶啦。你好啊 ，CM。 你好，林佩你。 係啦，繼續講分手。咁啊，唔係我同你分手啊。而是分手这个现象，我自己最多的分手经验呢，就是在商业社会的分手。我是离职，我有非常丰富的离职经验，所以我可以讲下这样东西。那通常呢，我去做一份工呢，就是不是申请去做一份工，亦都唔係啦，係有一啲所謂獵頭公司揾我去，而係咧嗰間機構嘅老闆嚇，或者咧係掌舵人咧揾我嘅。咁咧我走嗰陣時咧，我就有一個，我發現咗一個咧好有趣嘅事情發生，就係揾我入去做嗰個人咧，一知我要決定走之後咧，就會開始避我噶啦。直情咧系避到咧，有啲夸张到点咧，就系、是、我搭一部 lift 咧，佢会喺另外一部 lift 咧系走，或者咧佢预咗我几时走嘅时间咧，佢事先半个钟头走咗，或者系等我走咗佢先走，咁啊佢大把耳目噶嘛，喺个公司里边，甚至咧譬如咧我同佢唔同咧系层数嘅，吓即系通常咧嗰啲咁嘅老板咧都系高层噶嘛，所谓就真系都坐高层嘅。佢可能咧係八樓、九樓、二十樓，咁我哋咧就可能我自己坐四樓、五樓咁啊，低佢幾層嘅，咁大家好多耳目嘅。喂，呢個林佩你未走啊？阿老闆，你要遲少少先走啊！如果唔係趕時間，我都覺得幾有趣嘅一樣嘢嚟。我最初只係考核啦。 分析點解會咁？ 係啦，我分析過嘅，我知道點解會咁啊，就係因為咧，佢避免嗰個尷尬。尷尬來自邊度咧？就是、因為最初咧，佢揾到我入去嗰陣時咧，梗係咁樣嘅。經過嗰個咁嘅過程咧，我真係可以如數家珍。最初咧，佢咁佢梗有方法知道我係邊個咁啦。咁就揾我嚟啦，傾偈噶。咁就好似咧，相逢恨晚咁。咁最初咁啊，通常咧就會去一啲酒店嘅日本餐廳啦，或者法國餐廳啊，諸如此類咁啦。咁最初傾好多時唔係從呢個公事傾起嘅，講下自己嗰個咁嘅經歷啊， 啊，講下呢個咁嘅世界嘅局勢啊，或者佢知道我中意啲乜嘢，會講下電影啊，講下文學啊，講下語文啊等等，談天說地。即係好似突然之間揾咗一個好投契嘅人，咁通常如果我應承得去做接受嗰、那個嗰、那個所謂 offer 咧，都係因為投契，就覺得咧嗰、那個投資者、那個老闆也好嘅，就唔係純粹係一個商人，而係一個咧通常我做嗰啲嘢都係同傳媒啊、編輯啊、出版有關係，我覺得嗰個人係好似真係想做啲嘢，同埋都係一個有眼界嘅人。即系好多时间系一个互相因素嘅基础底下咧，开始嗰段咁嘅雇佣关系。 系 咁，但系咧好多时都系咁样嘅。好多时咧，好快噶。我谂俾一段男女关系咧，更加快发现嗰个真相嘅就系、是，你可能做咗，只不过我真系试过咧，我试过其实入咗去一间机构做嘅，其实系我谂大概系三个礼拜啦。我覺得其實已經係知道曬嗰個機構，即係點解有咁多問題所在啊！好多時都係咁樣嘅，好多時咧，即係譬如你以一個旁觀者咁嘅身份入去嘅時候咧，你睇到好多嘢嘅，係裏邊做咗好耐嘅都未必睇到，因為佢可能即係已經係身在此山中等等咁嘅嘢。 係 咁 咧，我同你嘅經驗咧，阿林佩，你有少少唔係一樣咯。我咧就個工作上面嘅分手經驗就唔係太多嘅，即係我算係幾 專一 忠心嘅人，即係我啲 你唔同嘅，因為你個專業律師啊嘛， 有可能係有四五份工嘅啫，我都係一世人都唔多嘅。但係咧，因為我個工作嘅經驗裏面咧，有時候要處理一啲員工嘅離職嘅，咁有時老闆就話：，你係律師，你去搞掂佢啦。即係正正就係你頭先你講到嗰一點啊，佢怕尷尬啊，即係佢唔想自己去出手，咁咧就委任我去做。咁我呢方面經驗就反而有幾次幾特別嘅。咁我最記得有一次咧，就我要去喺國內喺遼寧省啊，就代表老闆咧，我上到嗰個機構度咧，將嗰個 CEO 係一個德國人嚟嘅，去炒咗佢。咁我咧直情係要點咧？我要買埋張機票。買埋佢嘅來回機，佢嘅單程機票飛到上去壓佢翻嚟香港嘅，要佢即走嘅。咁德國人咧，其實你聽咗好多人講啦，好理性嘅一個民族啦。我係第一次有一個50多歲嘅德國男性伏住我膊頭喊咗一晚咯。 係啊， 係啊，嗰個經驗咧，即係我一世都唔會忘記。不過即係職場上嗰個分手咧，我哋上一次講過男女關係嘅分手咧，好似係一啲感情上嘅瓜葛好大。好似以為喺職場上咧，純粹一個金錢上嘅關係咧，就容易啲處理咧，係大錯特錯，絕對唔係嘅。你同唔同意啊？ 我同意啊，唔係啊，有啲買股票嘅專家咧，成日都教人噶，就係唔好同股票談戀愛啊嘛。我成日都俾個意見嘅人係咩？就係唔好同你份工談戀愛，更加唔好同你個公司談戀愛。我成日都同啲特别系比较年轻啲嘅朋友讲咧，就系揾工啊，系一个成世嘅过程嚟噶，即系唔系话我揾到份工啦，我就此世无忧啦，或者我其实你知道揾工系一个好烦嘅一件事嚟噶，即系由最初要留意住有啲乜嘢嘅空缺啊，到写求职信啊，到去面试啊。即其實都幾辛苦嘅，有陣時咧都真係噶，同啊係追女仔噶，即不遑多讓，可能仲辛苦啲添啊！係 啊，過之而無不及。 係啊，你每一次話去面試，好多人都好緊張噶嘛，你又俾人評頭品足啊，又有好多咩心理嘅煎熬啊，諸如此類嘅嘢啊，去到一份新嘅工作咧，你要適應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咧，如果好多人都唔願意去。找個份新的工作的，如果是有份工作的時候， 是 你留得越耐的時候呢，你就越多嘢損失，越不會走。但是呢， 所謂動性 是啊，我成日都跟人說你不要這樣，你這樣長其實是不長進，其實你找一份好的工作是一生一世的事來的，你無論你到什麼年紀都好，你都不可以排除的可能性，就是有一份更好的工作，更適合你的工作是等著你，特別是在而家的社會更加是。 我又想即係講翻多一句，頭先阿林佩你哋提到話，即係唔好同間公司談戀愛。即係我同意嘅，機構尤其是一啲好歷史悠久嘅機構咧，佢有一個機構文化嘅，即係有個 culture 有個特性嘅。但係始終記住，機構係由人組成嘅，唔同嘅人、唔同嘅領導班子咧，成個機構嘅文化都可以隨時改變嘅。咁所以我唔會覺得真係話，哎呀，我同呢間公司咧一生一世好忠心嘅，其實真係冇嘅。咁我再差多一句咧，就係講法律啦，我又講翻法律啦。其實香港嘅法律咧，尤其是勞工法例咧，可以話全世界咧係最寬鬆嘅，對於僱主嚟講，對僱員嚟講保障係少嘅。最簡單嚟講咧，就香港嚟講咧，你炒一個員工係唔需要俾理由噶，你只要俾足通知期佢，俾足 notice 佢，一個月、七日、幾三個月，你俾足通知期你就炒得噶啦，你唔需要俾原因嘅，甚至無你可以俾啲叫代通資金，我即時炒你，我俾足三個月嘅代通資金你咧，你即刻走。咁所以咧，香港就即係比外國啦，外國嘅商嗰啲所謂 trade union 啦，嗰啲工會咧嘅權力大好多嘅。咁所以我自己其實都幾同意嘅，即係你唔需要對份工係咁上心啊！即係我當然係要盡力去做啦，但係嗰個唔係你老公，唔係你老婆嚟嘅。 同埋要明白一樣嘢咧，其實講到尾咧，一個僱員同埋僱主嘅關係咧，係建立喺個利益上高， 絕對係。 係啊，咁所以嘅絕對咧，唔好搞錯咗嗰樣嘢嘅係愛情咯。不過我正話嗰樣嘢未講完喎，先就係呢個逃避林佩里之謎，其實唔係單單咧係為咗尷尬嘅嗰啲老闆，其中嘅原因係咩咧？就係佢唔想聽到咧一啲嘅係對於佢嘅領導嚇、佢嘅公司嘅發展嘅方向，或者佢成個咁嘅視野咧，係會有人挑戰佢嗰樣嘢。佢唔想聽一個咧就嚟離開嘅員工咧，對佢公司嘅一個批評，或者其實係更加係對佢個人嘅批評，即其實係逃避緊嗰個批評啊。其實呢樣嘢咧就好錯嘅。其實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咧，有好多成功嘅公司咧，佢最重視咧就係一個準備離開嘅員工嚇。因为咧呢、這个 所谓 exit interview， 冇错，个 exit interview 就系咁解，即系所谓个离职面谈啊。 系 嗱，好多时嘅公司咧系愿意系俾钱咧，系俾出面嘅顾问吓去做嘅，系评估间公司啦，有边方面嘅不足。但系你谂下，一个出面嘅顾问咧，佢要花几多时间咧先真正了解一间公司？但系如果一个员工咧，特别系一个咧系比较咧系管理嘅员工。前線的員工其實都一樣，就是他真的是花了時間在那間公司做，他了解了那間公司是由裏面了解的，即是所謂inside out 咁嘅意思，佢真係對嗰間公司咧係有一啲咧係好深入嘅認識，知道嗰間公司嘅不足喺邊度。而家佢離開嗰陣時候，你同佢傾咧，你唔需要俾額外嘅錢佢，你唔需要俾顧問費佢，而呢個員工咧，因為佢已經再冇嘢損失啦，佢唔需要擦邊個鞋，佢唔需要怕得罪邊個人。咁所以佢離開嗰陣時候，佢講嘅説話咧係最冇保留、最真心嘅。所以呢所谓嘅离职嘅面谈咁重要，人唔单止应该人事部做，其实真系一间管理好嘅公司咧，应该个老板自己做， 系或者佢起码好重视呢样嘢先得吓，就唔系避咗佢咯。呢、這个我又系同意嘅，但系咧我仲怀疑有一个原因添咧，唔知系唔系啦吓。啲老板咧，因为如果有员工离职咧。其实某程度上都是代表是一个失败来的。 是啊，肯定是啦。 所以任何老板都不希望自己跟任何失败有关系的嘛，想跟失败联上关系。所以他就潜意识就避了这件事。 但其实这个呢很非理性的，还有前后矛盾都很重要的。他那间公司其实发展的方向就已经是失败了嘛。有很多的客观的指标的。 是 你有几多嘅人去睇紧你做嗰样嘢啊？你嘅即系无论如果你系出版嘅，你有读者啊，有嗰、那个广告啊，你如果系网上嘅，一样有好多指标噶嘛。嗰啲指标嘅根本咧就无可否认嘅，啊，完全都系基于事实。嗰啲指标你可以唔理、啊。反而一個人離開嗰陣時候，因為嗰個人你覺得係對你冇信心啊，代表你嘅失敗咧，你就唔見佢。咁呢個係幾荒謬嘅一樣嘢咧？ 系，我谂即系同嗰个老板自己嗰个视野有关系啦，同头先讲到个公司嗰个 culture 嗰个文化有关系啦。即系我自己嘅工作经验咧，我有一排咧就喺一啲所谓家族办公室里边做啊 ，family office 啊。咁即系话即系一啲譬如都几有钱嘅家族，咁就帮佢打理佢家族嘅生意嘅。如果你问我咧， 呢啲咁嘅家族辦公室咧，係最冇所謂 governance 嘅嘢，即係嗰個管治係最弱嘅，因為咧往往一個家族辦公室咧就係老細話曬事，就係好冇制度嘅。咁所以咧，你頭先阿林佩你提到嗰啲問題咧，往往呢度發生係最多嘅。反而係一啲較有為有架構嘅上市公司之類咧，就好少少嘅，嘅處理呢一啲方面嘅離職嘅 interview 啊等等，佢會處理得好啲嘅。 同埋香港好有趣嘅，香港好多獨特嘅地方喺度嘅，即係譬如咧，香港因為個地產咧太過蓬勃，地產公司咧揾錢太容易。容易到個地步咧，就係佢唔需要嘅管理得好好，佢都可以揾到好多錢嘅。只要佢有即係推出樓盤咯，啲樓盤賣得好，咪揾到錢咯。反而咧，佢內部嗰個管治咧，好鬆散，係好薄弱，亦都好多冗員，都唔重要。因為其實呢個唔係點樣影響到佢個所謂 bottom line 嘅。咁所以香，你再話講嗰樣嘢咧，又未必啱嘅，未必一定咧話係嗰啲家業家族嘅生意以外，即係管理得好。香港個企業管治咧，我自己嘅經驗啦，整體水平都唔高。咁但係咧，未必一定影響佢哋個盈利能力嘅。 地產呢一個我係同意嘅，即係成也地產，敗也地產啦。香港始終都係，因為真係唔單止公司啊，人都係啦。即係有好多人嚇，我做得好辛苦，好辛苦，你做得幾多？我轉手買間樓就已經翻嚟啦。咁我使咩注重我嘅專業啫？啊，譬如我哋律師，譬如炒樓好過啦，使咩咁辛苦去睇契啊，幫人做樓宇買賣？咁所以呢個會有影響到嗰個企業管治，咁而繼而再影響到所有員工。同公司嗰個關係嘅，咁我自己頭先講咗，我可幸咧幾好彩咧，幾次咧即係咁多年來咧都算做 touch wood 同嗰啲老闆嘅關係幾好嘅。但係正如我講咧，我負責去炒人都好多次，咁嗰啲經驗咧就正如我第一節講，同離婚一樣咁傷心，一樣咁難處理 嘅。同埋。我想即係俾人炒啦，呢個係一個其實都幾創傷性嘅經驗嚟嘅。 是啊， 是咯，即係呢個好多原因喺背後嘅。 有幾次咧，即係尤其是我做有啲行業嘅交位，嗰個敏感性高嘅，咁所以就一定唔會俾三個月通知你嘅，真係即走嘅。俾補翻三個月人工就要即刻走啦。上週同你講，跟住揾個 security 卡抵住你執嘢嘅。咁對於佢係好落面啦，喺其他同事面前，你會覺得哇，你係咪犯咗罪啊？但係其實唔係嘅，因為好 confidential， 好多嘢係好敏感啊。佢真係寧願你即刻走。我甚至有一次咧，直情嗰個較為中級嘅員工咧，佢話：你翻屋企啦，你唔好再翻嚟啊。佢話：但我仲有好多嘢喺我個辦公室裏邊喎，得㗎啦，我哋會揾架貨車裝曬抌翻 嚟。一間公司點樣處理一個即將離開嘅員工，即係無論佢自己離職嘅，或者你炒佢都好啦，呢個亦都係好講技巧嘅一樣嘢。因為呢個咧唔單止牽涉到嗰個員工同埋公司嘅關係，仲有其他員工咧。其他員工係睇你點樣對員工噶嘛，即係所謂他朝軍體也相同。如果你做得啊好冷血或者係好冇技巧嘅話咧，其實影響士氣嘅。 啱， 好，我哋下一節再傾分手呢個話題先。 好啊， 又聽只歌先。Da Vinci 嘅 Please Don't Cry。 萬里痛變脫，可將下過塵巴拉咩馬咪시려도멀지않은곳에소리없이사랑을말하는내가있으니까너무슬퍼말아 Please don't cry 어둠이찾아와도무너지지마라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星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视像形式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报告特区政府过去一年工作、新型肺炎疫情等情况。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报道香港特首和澳门特首的视像述职。习近平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抗击疫情，大家要坚定信心，团结抗疫。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眼前的困难一定能够战胜。习近平又向香港全体居民表示诚挚慰问，指出疫情持续一年几，为世界带来严重冲击。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国际城市，所受的影响比较大。香港爆发第四波疫情，对市民的安全和健康造成较大威胁，为工作和生活造成很多困扰，自己好关心和好担忧。中央政府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特首林郑月娥感谢领导人充分肯定特区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强调特区政府目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是遏止疫情。他在述职的同一日，在社交平台回顾抗疫一年经验，承认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台湾相比，疫情控制表现强差人意。他说会虚心接受批评，寻求改进空间。正是身处深圳的12港人案三名家属，其中两人前日曾经到看守所探望个仔。12港人关注组引述家属表示，今早再到盐田看守所探望个仔，但当局以疫情关系要待安装视像装置之后先可以安排探访，有别于前日以非视像形式的会面。三名家属分别是李子贤的妈妈和大姑姐，以及郭子伦的妈妈。两名当事人上个月因为偷越边境罪成，各被判囚7个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布林肯出任国务卿之后，布林肯分别同日韩外长通电话，强调美日韩三边合作的重要性。布林肯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时，两人达成共识，强化美日同盟，以及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紧密合作。茂木敏充肯定拜登政府将尖角诸岛，即是中国叫的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的立场。布林肯表示，美方态度并无变化。另外，布林肯和南韩外长康京和通电话时，双方一致认为美国新政府有必要尽快处理北韩的核问题，美韩在这方面将会紧密合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539点，跌3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99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5，瑞士法郎0.89，加元1.277，人民币6.485，英镑对美元1.37，欧元对美元1.208，澳元对美元0.768，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美元，卖出1846.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风，早上转吹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系， 又系我赢谜题啊！其他啲同事都唔知点搞噶。 喂 ，Ada， 恭喜晒你喎！ 客气啦， 你第五个礼拜冠军啦， 侥幸啫。 够啦，两位前辈赢就系赢，输就系输，其他咧未赢过嗰几位同事继续努力啦。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相关牌照，遵守已颁布的实务守则和设立投诉机制，保障病人的安全和权益。第一批牌照已经生效，而日间医疗中心牌照仍然接受申请。诊所牌照和豁免书的申请详情就会迟些公布，上 olphf.gov.hk 看看。 我的处女作终于出世了， 我真是恭喜你啊！好事其实可以成双的， 是不是要买礼物送给我先？ 是帮你提名香港书奖的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去年1月1号去到12月31号期间第一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是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香港书奖的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各族奖项的了。 这份真是一份大礼来啊！ 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7号。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打开一本书，读到咁样嘅一段文字，我哋要出版一本书，里面有诗、小说同埋散文，适合喺草地上阅读，叫做自由娱乐。呢本书嘅书名真系确然叫做自由娱乐啊！ 呢个世界有六人。鸟兽鱼虫之外，仲有嘅就系草木，亦即系绿啦。木欣欣以向荣，我哋喺草地上诵读我哋嘅书，系何等自由嘅乐事。董启章、何福仁、陈慧、华苑，佢哋都有一篇跟植物挂钩嘅创作，让我哋多识草木之名，亦都细想佢哋文中所深思细味嘅人生放味。 通过书中嘅引子，许迪昌介绍了书中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枫香》，枫香中的枫香树，他还指出这一篇短篇提到的枫香和柠檬胺在香港的大小公园并不罕见的，或者有机会到公园走走，看看我们找不找到并不认识的枫香树。 董启章以枫香为题的短篇，文中的妻子叫做枫，自己叫做蓝，枫香树和枫树糖浆并无关系。董启章借此带出故事之中一对夫妻的婚姻片段，只能够讲是一种书写的随意联想。但是怀远那篇着果莫兔皮就不一样了，怀远老实地讲给你听，一棵棵的黄皮树仲将黄皮树的伟大贡献为你细说从头。据他说，小庄园的黄皮树沧桑伴他成长，他在文中特别讲到食黄皮应该将果肉、果皮和种子啄碎连渣带汁吞晒它，以收降火治消化不良之效。 这样写下来才是真真正正做到自由娱乐的最高境界，能够点示万绿世界中一树一木和我们的万千有余共存共荣的千古情怀。岂能只是靠一个名称就以为点示了主题，带出了万绿世界可以永恒和我们相依为命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由娱乐》，作者许迪昌、董启章、华苑、何福仁等，由香港文学馆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广东广西，林佩里继续同大家讲分手啊！嘉宾咧就系阿 C M 陈泽铭 ，C M 你好， 林佩里你好， 系啊！我哋正话咧讲过咧，一段男女关系嘅分手啦，又讲过咧，雇员同埋而家系公司嘅分手，我觉得两样嘢都有啲共通之处嘅，就系无论系个老板接受唔到个员工离开，或者咧系个情侣接受唔到啦，对方啦离开都好啦，佢哋嗰个仇恨啊、反感啊、唔愿意接受咧，好多时其实佢哋唔系唔愿意接受对方走，而系咧唔愿意接受嘅对方好似一面镜子咁，反映到自己嗰个真实嘅自己。 嗯， 即系无论嗰个系一个离开嘅员工啊，话俾佢听啊，佢系一个咧。做得几唔好嘅领导啊，或者系对方系一个女朋友或者男朋友话俾佢听啦，佢个人有边方面咧有所不足，有咩欠缺？呢个都唔系容易接受嘅。其实我好多时接受唔到嘅咧，就系自己。 嗯， 咁所以其实接受分手嗰样嘢咧，即系同一个所谓自我接纳啊，即系所谓个 self acceptance 嗰样嘢咧有关 系。系、嗯。我记得即系有个 theory 咧，即系话即系有所谓五个阶段，你点去接受呢个痛苦啊嘛？即系第一个阶段可能咧就不能够接受嘅，即系否认嘅，唔会系嘛？点会分手啊？点会公司唔要我啊？一路都好好地噶。第二个阶段咧就系、是、所谓愤怒啦，我就好鬼嬲啊！哎，咁唔公平啊？点解咁噶？第三个阶段就系讨价还价。 嗯， 有冇得有得掹噶？其實可能可以救得翻嘅，不論係婚姻又好，或者呢份工都可以掹得翻嘅、 嗯。 第四個階段就係抑鬱啦、 嗯。 哎呀，真係慘啊！真係好唔開心，好抑鬱啦，我都要死啊！同咩人生冇意義啦。去到最後第六個階段先真正係接受， 嗯、 即係第五個階段先最後肯接受。咁因人而異嘅，有啲人要較為短啲時間可以走完呢一個所謂五個 stage 嘅 cycle， 有啲人咧係要幾年都走唔出嘅。即係不論係感情又好，或者工都係嘅。我知道有啲人咧真係離開咗份工之後咧耿耿於懷咧。我有個同事啊，十年前啦，而家約我翻出嚟咧。仲同我講咧，十年前嗰一次間公司啲衰嘢噶，其實佢係一路係數緊間公司唔好，其實咧係要嚟話翻俾自己聽，錯不在我啊，其實十年前炒我咧錯在公司啊，我真係有咁嘅同事，十年永遠講翻嗰樣嘢， 即係同埋呢個反映到啊，呢個就係一個心理創傷咯，這個創傷性嘅經驗嚟嘅，好多時都係。 嗯， 所以其實即係離開嗰人，亦都係要接受嗰樣嘢咯。要学会接受分手呢、這个，其实就系一个现实嚟嘅，即系你喺有阵时喺不愿意嘅情况底下离开，有阵时咧喺自己选择嘅情况底下离开，都系需要好多心理嘅调节嘅嘢嘅。不过咧，我哋最近咧，其实又目睹咗咧几样嘅所谓大分手事件啊，先啊，我所指嘅咧就系第一。就是呢個英國嘅正式嘅脱歐啦嚇，第二咧就係美國嘅選民啊，即係起碼有一半咯，超過一半嘅選民咧，就同啊特朗普選擇同特朗普嘅分手， 係， 即係有好多人覺得太遲啦，其實已經即係造成嘅傷害咧已經難以彌補，但係都畢竟係同佢分咗手，呢兩樣嘢都好有趣嘅。即系同呢两件事件咧，我哋睇到嘅其实嗰个分手嗰样嘢咧，所涉及嘅一啲人性嘅嘢。嗱，譬如你睇个脱欧嗰样嘢咧，如果你纯粹从一个利益嘅考虑嘅角度，纯理性嘅角度去睇咧，其实英国真系冇理由脱欧嘅。 嗯， 即系正如好多时咧，分手离开一个人也好，离开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啊，自己嘅乡下。离开一间公司都好噶，其实唔系纯粹系一个理性嘅选择嚟噶，唔系纯粹基于一啲可以睇到计算到嘅利益嘅一个决定嚟噶。英国就系 啦。你讲开呢一个脱欧咧，我记得有一单新闻，当年几年前啦吓，当佢哋公投英国脱欧嘅时候咧，我记得有一单新闻嘅，就系、是、Google 当年去查 Brexit 呢个字去 search。去搜尋呢個搜尋器裏面尋找脱歐呢個字眼嘅解釋咧，突然間增加，係邊日增加？就係、是、當佢脱咗歐之後嗰一日啊！ 係。 咁即係咩意思呢？即係當時嘅選民其實 都唔知係咩回事係咪？ 係唔知嘅， 唔知咩回事。 決定投完票之後，第二日先去 search、其實最緊係代表啲咩咧？咁、所以咧又回應翻你頭先講嗰樣嘢。喺一啲咁嘅政治事件上面咧，市民當然佢哋喺所謂我哋而家民主社會啦，當然係市民最大噶啦，投票權係最大噶啦。但係佢哋都會有餘。嘅時候嘅呢個係亦都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喺成件脱歐嘅時候咧，反反覆覆咁多年啦，咁啊當然都叫解決，即係解決咗啦，而家解決咗，但係最近好似琴日我又聽到新聞咧，可能有啲新嘅問題出現啦，譬如疫苗嘅分配。因為你已經唔再喺歐盟分子裏面，你英國可能喺疫苗分配裏面都有問題嘅，即係好多呢啲分手之後引申出嚟嘅一啲利益考慮咧。而家先去突顯嘅。 嗯，係啊，呢、這個亦都係嘅。其實好多人分手咧，唔係深思熟慮嘅，即係冇詳細考慮到個後果。做一樣嘢，即係所謂嘅、那個胃啖氣啊。你同呢個脱歐嗰樣嘢睇到咧，就係、其實好多時人嘅一個抉擇，重要嘅抉擇咧，係唔係真係話咧詳細計算過咧？有啲乜嘢失去咧，會有啲咩會得到咧？即係所謂一個損益嘅計算表啊，即係所謂英文一個 cost benefit analysis， 唔係咁樣做嘢法嘅。即係經濟學家咧，好多時咧想我哋咁樣諗嘢，但係實際做起上嚟嘅，往往都唔係咁樣嘅。英國人咧點解會話即係咁多英國人想脱歐？其實就係懷緬翻英國嗰個所謂黃金嘅時代啊，所謂一個可以自主嘅時代。英國啊，好多英國人咧仍然覺得啊，我其實唔係只係歐洲國其中一個國家，我唔係一個歐盟嘅其中嘅成員。英國英國雖然咧係屬於歐洲，但係英國咧係有自己嘅一個。自己嘅一個完整嘅獨立性，佢對於咧即係成個世界嘅貢獻咧，唔係其他嘅歐洲嘅國家咧可以相比，諸如此類。啊，講緊第二次世界大戰啦，英國點樣去打納粹德國啊，咁等等嘅嘢，即係咁，尤其是當嗰個國家本身係已經有啲金非色比嘅時候咧，如果有啲政客咧拎呢啲嘢出嚟講啊，英國要攞翻個自主權啊，又講下啲移民啊嗰樣咁嘅嘢咧，其實係好多英國人咧係會受到嗰樣嘢嗰個影響。個脱歐其實好多好大程度上就因為咁啫嘛。 我大學都喺英國讀啦，我都住咗英國都大大話話都接近七八年。我同意你嘅分析嘅，即係有好多英國人咧仍然係懷念緊佢個所謂日不落國嗰個盛世啦，即係個王國去到遠東，去到印度，去到北美洲。佢而家仲係所謂食緊老本啦，因為始終因為佢而爆出所謂嘅英語霸權啦，咁喺全世界仍然係做緊嘅。但係回應翻今日嗰個題目啦，其實正正就係英國人唔肯同佢過去說分手， 分手， 即係佢仍然係好掛住以前我哋嘅大英帝國，我嘅入得落國，我個。Commonwealth， 甚至而家佢都仍然係叫自己做 Commonwealth 嘅，咁所以呢個心態上面咧係有少少佢唔認自己係英國人嚟嘅，咁所以呢樣嘢佢始終係要理性啲去諗一諗嘅，因為而家我哋已經睇到好初步一脱歐之後咧，有聽講話好多喺蘇格蘭嗰啲漁民咧，嗰啲魚已經運唔到過去歐洲賣，就要擺喺度啊，臭曬蝕曬，咁以後點樣運作落去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實際上面嘅問題嘅。 我後生嗰陣時咧，有隻流行曲嘅Elton John 嘅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即分手很难，你可以将佢译为。点解分手咁难呢？其实背后有好多心理嘅原因喺度嘅。尤其是当你将成个人呢嗰、那个身份啊、自我形象啊、我是谁，其实我是谁嘅建立喺嗰啲嘢上高嘅时候。如果你一旦呢你係要同嗰啲嘢割离嘅时候呢，就好难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一個女士，一個日本女士，一個 Marie Kondo。Marie Kondo 呢個日本女士咧，而家喺美國咧好紅嘅，甚至咧係 Netflix 啦，係俾咗個電視節目佢嘅。咁佢教人做啲乜嘢咧？香港人都越嚟越熟悉噶啦，斷捨離。 佢其實係幫人咧，就係因為個個人都係咁噶啦，一個心理嘅就係我哋會買好多嘢，買咗好多嘢，有啲嘢有用，有啲嘢冇用嘅。但係咧，我哋咧好難咧會抌嘢嘅。買咗嘢，情願咧係擺喺度嘅，係封塵都好咧，都唔會抌嘅。甚至咧願意咧每個月都額外俾錢去租個迷你倉，都唔會抌嘢嘅。抌買嘢咧係人性，抌嘢咧就好似違反人性咁嘅。咁所以咧就需要一個專家去教你咧點樣抌嘢。咁Marie Kondo 咧就做呢樣嘢嘅，佢喺日本做呢樣嘢，而家去咗美國咧就專係教人做呢樣嘢。佢就話咧，你淨係咧留翻一啲咧係會令你咧係有呢個興奮。佢所以叫做spark joy， 係乜嘢咧？係俾到你咧係愉快，俾到你滿足感，俾到歡愉你嘅留翻喺度啦。其他嗰啲嘢咧，佢唔講有冇用嘅，佢就係講你對你個有啲咩心理嘅價值嗰樣嘢。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人係好難咧去捨棄一啲嘢嘅，即係所有各方面都係嘅，包括你買股票，買股票咧，你嗰個股票咧越蝕得錢多咧，你就越唔願意去賣嘅。人是咁嘅一樣嘢嘅，即係其實所謂 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 啊，分手甚難咧，就係咁嘅原因。 我就好快咁回應你兩點啊。第一，我自己有一隻股票就係匯豐銀行啦。 幾幾時買嘅？ 我同我 咩價買嘅？ 大家如果仲記得咧，係140蚊嘅曾經去過，咁我仲持有緊嘅，咁所以咧我係中曬你講嘅嘢，我有140蚊買嘅匯豐銀行股票，呢個就係又是匯豐銀行，我哋英文叫 Hong Kong Bank 啊嘛，即係 香港人嘅銀行， 係香港人的銀行。 哎呀，你真係呢個純粹佢個名係咁改咋，佢仲叫上海銀行添， 我係完全非理性噶呢樣嘢，其實我係非常投資同意你。第二點咧，我記得我以前有個老師同我講咧，點樣可以容易啲令到自己抌嘢咧？就係話，如果你有個箱，你個箱裏邊咧抌曬啲嘢入去個箱度，如果你超過兩年都冇開過個箱咧，你千祈唔好睇嗰個箱，成 就直情抌咗佢啦。 系啦，因为你两年都唔需要去睇嘅话咧，基本上唔会影响到你嘅生活嘅。咁呢个我都几同意嘅，其实。但系我自己我都系一个凡人啦，所以你头先讲嗰两样嘢咧，我全部都系中晒 嘅。系啊，所以分手咁难就系咁样咁嘅一回事咯。因为其实你分手嘅都系几违反人性嘅一样嘢嚟噶。人咧有好多基本需要噶嘛，即系有个心理学嘅理论咧，甚至话咧，所以个需要层次论啊嘛。其中个需要系咩咧？就是我哋系需要系觉得自己系属于一啲大过我哋嘅嘢嘅，我哋系需要嘅系归属感，我哋系需要安全感嘅。咁呢一啲嘢咧，全部都唔系分手得到嚟嘅，系携手联手先至有嘅嘢嚟嘅。吓，咁所以一旦分手嗰样嘢咧，其实系需要一啲勇气做嘅一样嘢嚟嘅。 即除非你分手之後可以好肯定你去加入另外一個更偉大嘅團體啦，係咪？即係你可以咁就得咯。但往往就唔係噶嘛，你一定要有一啲風險嘅，即係你分咗手之後係有一段不確定性嘅日子嘅。咁我哋係好難去肯定呢樣嘢，所以我有啲同意嘅，真係要喺個跳出個所謂嘅 comfort zone 咧係難嘅。 唔係，既然分手，所以要問呢個問題啦。既然分手咁難嚇，咁點解？咁多人都選擇分手呢，原因就係因為呢，佢你經歷一啲呢比分手更痛嘅嘢。美國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啦，美國選總統啊。點解呢？其實唔係咁常見嘅，喺歷史上都唔係咁多嘅，就係、是、一個連任唔到嘅總統。特朗普就係一個連任唔到嘅總統。咁點解美國人係 分 term 啦， 但係呢個亦都係呢驗證咗我一開始講嗰樣嘢，唔好問美國人點解同特朗普分手啊，應該問美國人咧點解最初嘅同特朗普喺埋一齊，係咪啊？即係佢一個完全冇從政經驗嘅一個所謂政客啊嘛。 冇錯，冇錯。我諗特朗普當然我哋後世會有好多書去分析呢一個人，同埋過去嗰四年究竟發生咗咩事啦。咁即係我成日都講，大家都仲唔好唔記得佢仍然係以歷史上最高嘅票數去 落選 嘅。係啦，咁所以真係， 但係唔好忘記喎，佢係輸俾一個歷史上得到最多票數嘅對手啊。 啱，亦都啱。咁所以即係呢，佢係做咗好多唔係好正常嘅嘢嚟嘅。咁但係佢做啲咁唔正常嘅嘢，即係其實大家 靜靜地冷靜去想一想，其實沒理由同意，即是他很多做的事都不應該同意的、 嗯、 但是為什麼他仍然有這麼大的支持度呢？雖然最後他是輸了，但他支持度仍然是高的，在一些人的心目中這個現象是很值得去想的。即是去到後期呢，即是最後他11月選舉完了之後，他基本上是賴死不走的，所以對不起我真的 用得坦白一點，他是去到賴死的了。即是去到有一段時間呢，他是曾經考慮過，如果這個 inauguration 即是這個宣誓啊，拜登宣誓那天、嗯、我是不肯走，我是賴死在白宮裡面得不得呢？聽說話真的考慮過的，咁就話可能美國的特勤隊呢已經考慮過，如果他真的不走呢、嗯、是不是要用武力去將佢搬走嘅，移離白宮嘅。咁即係呢啲對一個美國一個咁民主嘅國家，其實幾不可思議。 唔係，同埋特朗普嘅係冇嘢係冇可能嘅，佢係一個可以話咧係飲呢個漂白水咧係抗疫嘅總統。吓咁赖死唔走呢个对佢嚟讲只不过小事嚟嘅啫，同埋喺佢脑海里面飘过嘅想法咧，哇实在太多，太惊人嘅都有，更惊人嘅都有。 系系咁即系用佢自己嘅角度睇，佢亦都系个分手啦，系咪、 嗯？ 即系佢要同佢个总统宝座要分手啦，佢同佢白宫要讲分手啦，佢同佢。即係我據我嘅了解咧，佢係好中意 attention 嘅人嚟嘅，即係佢好中意受到。 肯定係㗎啦，呢個都幾乎係共識嚟㗎啦， 係啦， 常識添啊。 佢要同呢樣嘢分手。聽講話即係自從佢俾 Twitter 同埋 Facebook ban 咗之後咧、 嗯， 其實佢係傷心過落選嘅。不過我冇辦法，Twitter 全世界講嘢，我好慘啊，覺得即係我冇曬 attention。咁所以對佢嚟講，亦都係一個好醜、好慘烈嘅一個分手嚟。 係，佢就唔使經過五個階段嘅，佢五個階段咧一齊嚟嘅，係。同埋佢可能有六七八九個階段都未定，佢呢度停不了的哀悼。好啦，咁啊，今日啊，多謝曬 C M 啊，我要暫時同你分手先啦 ，C M。 哎呀，真係要同你分手啦。 係啦，咁我哋咧就最後聽只歌啦，一隻應景嘅歌，The Cause 嘅 Goodbye。